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每晚必听的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紫光寺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这尸首的脑袋被凶手剁下来扔在一边了。狄仁杰通过审问发现，这嫌疑人阿牛啊，他也是一个替罪羊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这尸首跟脑袋不是一个人的，这就说明除了沈三儿这个诬赖之外，还有一个人被杀了。这人是谁呀？凶手又为什么费尽心机的把这两具尸首掉了一个呢？狄仁杰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一看天色尚早，离夫人的寿宴还有段时间，狄仁杰打算利用这段时间亲自前往紫光寺去勘察一番。一夜之间，金元宝变作铅块，神秘紫檀木盒子出现求助信息，一个癫狂的画家，几个泼皮无赖，胆大者偷梁换柱，垂涎者费尽心机，圈套中暗藏陷阱，骗局里现出杀机。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紫光寺第三集。狄仁杰吩咐马蓉去街上查访各路混混无赖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一点线索。他则带着陶干、方校尉这俩人径直出了东门，朝紫光寺去了。凶手为什么调换尸体？这有两种可能。一个是凶手要掩盖他杀死另外一个人的罪行，再有一个就是不想暴露沈三儿的尸首。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沈三儿的尸首和另外一颗人头，有了这两样，就不难判断凶手作案的动机了。沈三儿的头和另外一个人的尸首都是在紫光寺里发现的，狄仁杰猜测剩下的脑袋和尸首也必定藏在紫光寺里。官轿很快就到了紫光寺山脚下，这一片呢有十来户人家，三三两两的闲人好奇地围起了看热闹。狄仁杰吩咐陶干对外宣称，到庙里啊找一个箱子，用这个堵住闲人的嘴。按照方校尉的指点，狄仁杰举步登山，四个衙役跟在身后，山脚下还留着四个衙役，把这寺院给戒严了。爬了一段楼梯，就是平缓的山道了。夹道两侧是古柏苍苍，山鸟鸣啼，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山顶了。但见山门之上挂着一块匾额，上书四个斗大金字：紫光禅寺。狄仁杰抬头看了半天，哎呀，这好一个幽静的所在呀，没想到这可怕的杀人案竟然发生在这儿。方校尉指着一条羊肠小道介绍说，老爷，这条道往右走就能直达清风庵。紫光寺废弃多年，清风庵却是尚有香火，那儿有位住持名叫宝月。狄仁杰听到这儿再一听，宝月，这不正是今天晚上狄夫人邀请的唯一的一位客人吗？狄仁杰一缕胡子，咱们先去大殿看看杀人现场。方校尉头前引路，进了山门，左右两溜都是禅房，现如今呢已经是破败不堪了。狄仁杰顺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直接走进大雄宝殿。这大殿里边是阴风逼人，正中间供着三尊佛像，又脏又破。这佛像前头的供桌上，什么烛台呀、供具呀，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破草席子，这就是沈三儿的床了。狄仁杰俯下身去仔细观瞧供桌，这桌子腿上果然沾着血迹， 而且早就干了。陶干甫在狄仁杰的耳边：“老爷，这供桌前后左右脚印凌乱，绝不是沈三一个人的。”这个时候，方校尉让衙役抬过两只方天画戟来。狄仁杰一看，果然是明晃晃，刀刃锋利呀。狄仁杰吩咐下山的时候，把这些都带回衙门，然后又命令衙役四散搜查，凡是可疑之处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搜到可疑之物，格外有赏。等衙役们走了，狄仁杰跟陶干转到后殿，细细观察起来。这后殿没有佛像，三面墙上的壁画依然是色泽艳丽。狄仁杰发现这后殿的莲花地砖被人掀开不少，看来最近有人来这儿找过什么东西。一会儿衙役回来禀报说，什么也没找着，但是两边禅房和偏殿都有被人翻过的痕迹，西偏殿的地砖全都被人翻起来了，凌乱的堆在墙根，东偏殿的地砖呢，看上去啊好像是没被掀，但是您仔细看，肯定是掀过之后又小心的给兑回去了。至于这石板墙壁也都有被挖掘的痕迹。狄仁杰捋着胡子沉吟不语半天，他吩咐衙役再仔细搜查一圈。这是狄仁杰呀故意的支开旁人。果然这衙役走了之后，狄仁杰张嘴了：“陶干呐，在咱们之前已经有人仔细搜过这座寺院了，你看院子的青石板下头已经长出嫩草了，我猜想距离他们搜索可有一段时间了，很显然他们可不是来找尸首和脑袋的，我断定他们要找的东西不大，算来应该是金银财宝之类。”陶干并不惊讶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，他们翻起地砖只挖了五六寸深，凿墙呢也就凿了三四寸厚，可见这东西大不了。狄仁杰接着说：“我还猜测呀，来者不止一个，至少得两个人，他们一个是粗枝大叶翻完地砖胡乱的堆在一边，另外一个则是深藏心机，翻完之后又小心的给兑回去了，所以有的禅房完好无损，有的是一片狼藉。”陶干心悦诚服：“老爷分析的对，不过这寻宝的人跟沈三有什么关系？或者说沈三会不会是这两个寻宝人当中的一个呢？”狄仁杰满意的看看陶干：“你这个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，恐怕是沈三儿跟人在寻宝这件事情上发生了瓜葛，所以导致被杀了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方校尉带着四个衙役空手而归，一脸的丧气。狄仁杰命令他们先把这个方天画戟抬下山，他和陶干要去清风庵转上一圈。出了山门往右拐，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了三四里地，就是清风庵了。半道上陶干又说：“我想这凶手肯定有同党，接连杀死沈三跟另外一个人，剁下两个脑袋，把沈三的尸首和另外一个人的头给藏起来了，临了还没忘了给阿牛身上泼血，这一系列的动作一个人恐怕是难以完成啊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他们这么费劲，他到底为什么呀？”狄仁杰背着手走在山道上：“陶干呐，天下动乱的时候，这寺院的和尚经常把佛像、经书、法器、金银都藏起来，用来防盗。所以啊，一般的寺院建造的时候都建有密室，十分的隐蔽。别说局外人了，即便是寺里的僧人也未必知情。往往是当家大和尚方丈才知道秘密所在。如果这紫光寺过去藏过宝物，那么寻宝之人杀人犯的动机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但是我从没听说过紫光寺里埋过宝贝呀，废弃了这么多年，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人曾经来这寻过宝。” 陶干一边走一边捻着脸上的三根毛，老爷，没准是有人在某种书籍或者信件里边发现了藏宝的消息了，他们纠结几个无赖一块寻找，沈三和那个死者正在其中，他们找到财宝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这就引起了杀人案。这样推算的话就能解释清楚了。狄仁杰觉得这分析有几分道理，就吩咐陶干回去之后把这紫光寺的历史记录看一遍，看看有没有藏宝的记录。不知不觉的，清风庵到了，陶干用手轻轻地叩打黑漆大门上的门环，不大一会儿在里边有人把门插管给拉开了，这门呢错开一条缝，露出一张俊俏的小脸来。二位施主有何贵干？这小尼姑问话不冷不热的。狄仁杰顺着门缝递上大红名帖，这是我的名帖，劳烦小师傅递给住持宝月师傅。没成想这小尼姑啊看都没看，朱唇一撇，哼，我家师傅晚上啊要进城给县令夫人祝寿，他吩咐了一概不见客，你们走吧。说完了小尼姑啊就要关门，狄仁杰一笑，好吧，既然师傅在休息，我们就不便打扰了，我只问小师傅一句话，随后便走。这小尼姑眉毛一挑，不知施主要问什么呀？哦，昨天晚上这山上山下有没有无赖闹事儿？半夜时分贵安可曾听见什么动静没有？这小尼姑低下头，得罪施主了，我们日头一落就睡了，没听见什么声响。陶干正要张嘴，狄仁杰一示意，俩人拱手告辞了。反正晚上宝月师父要出席宴会，有些话呀酒席之上亲自问问宝月禅师也无妨。回到紫光寺，狄仁杰带领衙役打道回府。掌灯时分马蓉回来了，这一趟出去马蓉似乎是有所收获，高高兴兴的，老爷，我经人指点找到了一个女巫，您猜怎么着，就是早上我说呀看着好像眼睛里喷火的那个女的。狄仁杰喝着茶有一丝纳闷，马蓉啊，你找女巫干什么呀？马蓉搓着手，哎，我听说呀这女巫能掐会算，神通广大，我找她问问线索呀。狄仁杰放下茶杯，这不胡闹吗？一个江湖术士能帮你破案呢？马蓉嘿嘿一乐，嘿嘿，老爷您别急呀，这个女巫名叫塔拉，我没说几句她就说出这白玉小姐是生于壬午五月初四寅时，死于辛巳九月初十酉时，活了19岁。狄仁杰大吃一惊，白玉？马蓉点点头，没错，我追问他白玉死在哪儿了，可是他死活不说。老爷，我看有必要把这塔拉带到衙门，咱们得仔细审问呐。狄仁杰点头答应，马上部署派人明天去缉拿塔拉。马蓉嘟囔着，老爷明天去啊，我听塔拉说他自己的大限就在明天，这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狄仁杰捋着胡子，恐怕是这塔拉早就准备逃了，即便咱们现在去也不一定能找着他。马蓉，这塔拉恐怕不是一般人，他竟然轻易就吐露出白玉小姐的生卒年月。马蓉有些疑惑，老爷，这白玉小姐留下的字条写的是9月12，这塔拉却说白玉是死于9月初10，这中间差了2天呐，这不知为何呀。狄仁杰陷入了沉思，看来只有塔拉才能解开这个谜团。狄仁杰转头问陶干，陶干呐，你那边查阅资料可有什么收获呀？陶干清了清嗓子开口言道，去年9月有2个人失踪，有一个已经找着了，9月初9有人报金匠米大郎初六离家，3天不见回来，但是 没有白月失踪的记录。狄仁杰又问，那这紫光寺和清风庵的历史呢？陶刚喝了口茶，接着说，这紫光寺是一位西域名僧所建，至今已经有228年了。乾丰年间，因为寺院里边有人兴起了歪魔邪道，被官府给查封了，为首的方丈被处斩，只留下一个和尚看守寺院。与此同时，官府在紫光寺西面兴建清风庵，接续香火。当时这清风庵也只有一个女住持维系佛事。现如今清风庵的宝月禅师深居简出，只有每个月初一十五允许香客进香，平常都是闭门不出。他身边跟着一个叫春云的小尼姑伺候着，仅此而已。马蓉听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我以为什么新鲜事儿呢，说了半天就是没说有没有财宝。陶干一笑，是啊，没有查到关于财宝的记录。这马蓉挠挠头，哎，这么着，吃完了晚饭我再去东门转转，兴许啊能探听到沈三的一些踪迹。狄仁杰给马蓉支了一招，马蓉啊，你不妨去找找这城里乞丐团的团头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行有行老，团有团头，这乞丐也有打头的。小乞丐对他都是低声下语，跟主子一样，这团头对手下人也是了如指掌。你直接去问团头，肯定事半功倍。马蓉忽然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对了，我曾经在鹿林待过，今天晚上我就以一个盗贼的眼光再去紫光寺搜索一番，没准儿能找到那尸首和头颅的下落。狄仁杰点头答应，脸上浮现出赏识的微笑。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后院的宴席开始了，狄仁杰带着陶干马蓉走进厅堂，厅堂正中一派喜气洋洋，宝月师父拜过狄仁杰，宴会就开始了。席间不等狄仁杰开口问宝月，这宝月师父就主动给狄仁杰赔罪，说白天狄老爷来访被春云堵在门外，还请老爷见谅。而且这宝月还透露，春云经常跟一些无赖眉来眼去的。再说马蓉这头吃过晚饭，他就去将军庙溜达。这将军庙是城里乞丐的聚集地，马蓉打探道，现如今这乞丐的团头外号和尚已经中风半瘫了，自然的也没人孝敬他了，就窝在一处破房子里边等死了。马蓉打探到和尚的住处，走到大街上刚拐了一个弯，迎面却看见李科行色慌张地走过来了。马蓉上前一施礼，李先生，天色已晚如此匆忙赶路，这是要干什么去呀？这李科愣了一下，瞬间就缓过神来了，原来是马长官呐！我那帮工的杨茂德好几天没露面了，我正是要去找他呢。马长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去啊？马蓉倒是坦荡，直接就说，我去紫光寺。李先生，要是找不着杨茂德，您就去衙门报个信儿，衙门会派人帮您找的。这李科连连点头，作揖告辞。马蓉出了东门，跟守城的士兵要了一盏风灯带在身边，然后直奔紫光寺。上山的路上只听见松涛阵阵，时不常的还有怪鸟大叫一声。马蓉加紧了脚步，到了山门外，他刚要跨进门槛，嗖一声，但见两棵古树后边各窜出一个黑影，霎时间两条明晃晃的银枪头直指马蓉的心口。马蓉已经正要反抗呢，耳边却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马长官呐。这两条黑影跪倒在地，马蓉这才认出来，原来是啊衙门派在这儿的守卫，自己光顾着探访了，把这茬给忘了。虚惊一场，马蓉赶紧让二位平身，自己抬脚走进了寺院。